你好，我是刘超。GVM 调优是一个系统而又复杂的过程，但我们知道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基本不用去调整 GVM 内存分配，因为一些初始化的参数已经可以保证应用服务正常稳定的工作了。但所有的调优都是有目标性的， GVM 内存分配调优也一样。没有性能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不会随意改变 GVM 内存分配的参数。那有了问题呢？有了什么样的性能问题，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调优呢？又该如何调优呢？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。谈到 GVM 内存表现出的性能问题时，你可能会想到一些线上的 GVM 内存溢出事故，但这方面的事故往往是应用程序创建对象导致的内存回收对象难，一般属于代码编程问题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在应用服务的特定场景下， GVM 内存分配不合理带来的性能表现并不会像内存溢出问题这么突出。可以说，如果你没有深入到各项性能指标中去，是很难发现其中隐藏的性能损耗。 GVM 内存分配不合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频繁的 GC， 这会导致上下文切换等性能问题，从而降低系统的吞吐量，增加系统的响应时间。因此，如果你在线上环境或性能测试时发现频繁的 GC， 且是正常的对象创建和回收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调整 GVM 内存分配了，从而减少 GC 所带来的性能开销。了解了性能问题，那需要做的势必就是调优了。但先别急，在了解 GVM 内存分配的调优过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新创建的对象在堆内存中的生存周期，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基础。在第20讲中，我讲过 GVM 内存模型。我们知道，在 GVM 内存模型的堆中，堆被划分为新生代和老年代，新生代又被进一步划分为 Eden 区和 Survivor 区，最后 Survivor 由 From Survivor 和 To Survivor 组成。当我们新建一个对象时，对象会被优先分配到新生代的 Eden 区中，这时虚拟机会给对象定义一个对象年龄计数器。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当 Eden 空间不足时，虚拟机将会执行一个新生代的垃圾回收，这时 GVM 会把存活的对象转移到 Survivor 中，并给对象的年龄加一。对象在 Survivor 中同样也会经历 Minor GC， 每经过一次 Minor GC， 对象的年龄将会加一。当然了，内存空间也是有设置阈值的，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参数设置直接被分配到老年代的最大对象。这时如果分配的对象超过了设置的阈值，对象就会直接被分配到老年代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新生代的垃圾回收。我们知道了一个对象从创建至回收到堆中的过程，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下 GVM 堆内存是如何分配的。这部分内容参数比较多，不好讲述，建议你结合文稿听音频。在默认不配置 GVM 堆内存大小的情况下， GVM 根据默认值来配置当前内存大小。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来查看堆内存配置的默认值。通过命令，我们可以获得在这台机器上启动的 GVM 默认最大堆内存为1953兆，初始化大小为124兆。在 GDK 1.7 中，默认情况下年轻代和老年代的比例是1:2，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参数重置该配置项。年轻代中的 Eden 和 To Survivor From Survivor 的比例是8:1:1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参数重置该配置项。在 GDK 1.7 中，如果开启了文稿中的配置项， GVM 将会动态调整 Java 堆中各个区域的大小以及进入老年代的年龄，文稿中的两个参数将会失效，而 GDK 1.8 是默认开启文稿中的配置项的。还有在 GDK 1.8 中，不要随便关闭 Use Adaptive Size Policy 配置项，除非你已经对初始化堆内存、最大堆内存、年轻代、老年代以及 Eden 区、Survivor 区有非常明确的规划了，否则 GVM 将会分配最小堆内存，年轻代和老年代按照默认比例1:2进行分配，年轻代中的 Eden 和 Survivor 则按照默认比例8:2进行分配。这个内存分配未必是应用服务的最佳配置，因此可能会给应用服务带来严重的性能问题。 了解完前面这些内容，我们就可以看看 GVM 内存分配的调优过程了。我们先使用 GVM 的默认配置，观察应用服务的运行情况。下面我将结合一个实际案例来讲述。先模拟一个抢购接口，假设需要满足一个5万的并发请求，且每次请求会产生20KB 对象。我们可以通过千级并发创建一个1兆对象的接口，来模拟万级并发请求产生大量对象的场景。具体代码请参考文稿。接下来就是 AB 压测，分别对应用服务进行压力测试，观察请求接口的吞吐量和响应时间在不同并发用户数下的变化情况，文稿中有图示。可以看到，当并发数量到了一定值时，吞吐量就上不去了，响应时间也迅速增加。那么在 GVM 内部运行又是怎样的呢？此时我们可以通过 GC 日志查看具体的回收日志。我们可以通过设置 VM 配置参数，将运行期间的 GC 日志 dump 下来，具体配置参数及配置项说明见文稿。收集到 GC 日志后，我们就可以使用第22讲中介绍过的 GC Viewer 工具打开它，进而查看到具体的 GC 日志，图示见文稿。主页面显示 for GC 发生了13次，右下角显示年轻代和老年代的内存使用率几乎达到了 100%， 而 for GC 会导致 stop the world 的发生，从而严重影响到应用服务的性能。此时我们需要调整堆内存的大小来减少 for GC 的发生。我们可以将某些指标的预期值作为参考指标，上面的 GC 频率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么还有哪些指标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调优方向呢？ GC 频率，高频的 for GC 会给系统带来非常大的性能消耗。虽然 Manage GC 相对 for GC 来说好了许多，但过多的 Manage GC 仍会给系统带来压力。内存，这里的内存指的是堆内存大小，堆内存又分为年轻代内存和老年代内存。首先我们要分析堆内存大小是否合适，其实是分析年轻代和老年代的比例是否合适。如果内存不足或分配不均匀，会增加 for GC， 严重的将导致 CPU 持续爆满，影响系统性能。吞吐量，频繁的 for GC 将会引起线程的上下文切换，增加系统的性能开销，从而影响每次处理的线程请求，最终导致系统的吞吐量下降。延时，GVM 的 GC 持续时间也会影响到每次请求的响应时间。针对指标显示的性能问题，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调优方法。第一个，调整堆内存空间，减少 for GC。 通过日志分析，堆内存基本被用完了，而且存在大量 for GC， 这意味着我们的堆内存严重不足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调大堆内存空间。接下来验证一下，调大堆内存之后，我们再来测试下性能情况，发现吞吐量提高了 40% 左右，响应时间也降低了将近 50%。 再查看 GC 日志，发现 for GC 频率降低了，老年代的使用率只有 16% 了。第二个，调整年轻代，减少 Manage GC。 通过调整堆内存大小，我们已经提升了整体的吞吐量，降低了响应时间，那还有优化空间吗？我们还可以将年轻代设置的大一些，从而减少一些 Manage GC。 再进行 AB 压测，发现吞吐量上去了。再查看 GC 日志，发现 Manage GC 也明显降低了， GC 花费的总时间也减少了。第三个，设置 Eden Survivor 区比例。在 GVM 中，如果开启 Adaptive Size Policy， 则每次 GC 后都会重新计算 Eden From Survivor 和 To Survivor 区的大小，计算依据是 GC 过程中统计的 GC 时间、吞吐量、内存占用量。这个时候 Survivor Ratio 默认设置的比例会失效。在 GDK 1.8 中，默认是开启 Adaptive Size Policy 的。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参数关闭该项配置，或显示运行文稿中的参数将 Eden Survivor 的比例设置为8:2。大部分新对象都是在 Eden 区创建的，我们可以固定 Eden 区的占用比例来调优 GVM 的内存分配性能。再进行 AB 压测，我们可以看到吞吐量提升了，响应时间降低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最后再强调几句。 GVM 内存调优通常和 GC 调优是互补的，基于这两种调优，我们可以继续对年轻代和堆内存的垃圾回收算法进行调优。这里可以结合上一讲的内容一起完成 GVM 调优。虽然分享了一些 GVM 内存分配调优的常用方法，但我还是建议你在进行性能压测后，如果没有发现突出的性能瓶颈，就继续使用 GVM 默认参数。起码在大部分的场景下，默认配置已经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了。但满足不了也不要慌张，结合今天所学的内容去实践一下，相信你会有新的收获。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，我们共同探讨。上述我们都是基于堆内存分配来优化系统性能的，但在 NIO 的 Socket 通信中，其实还使用到了堆外内存来减少内存拷贝，实现 Socket 通信优化。你知道堆外内存是如何创建和回收的吗？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，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邀请他一起讨论。